关注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一起呢跟着作者去进行一次探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神迷川藏线》啊，也许一生呢只有一次，也许一次会影响一生。我们请出这本书的作者黄辉，黄辉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神迷川藏线》啊，您对西藏是不是有了一种别样的喜爱？因为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字里行间啊都透露出您对这片土地的一个向往，对它的一种激情，以及对它的一种热爱。一共去过几次，走过几次这条线路 啊？今天很荣幸能跟您一起来谈川藏线。的确，川藏线是我很痴迷的一个地方。 嗯， 对于川藏线，我到现在应该说走过三次。 嗯， 两次驾车，一次是飞机飞过去，然后又到了藏东南地区。然后应该说，就如同我这个书里面刚才你讲那个，这是一次影响一生。 嗯，哎，第一次去是还应该在90年代吧？ 对，第一次是94年。 嗯， 94年当时是接受一个任务去采访这个。一个高原生态学家，一个女生态学家叫徐凤祥，那么那个时候是和这个黄宗英，我们一个著名的这个演员和这个报国文学作家，那么一起去跟踪黄宗英到藏东南考察， 嗯， 我们去拍一个纪录片。那么到了那儿，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啊还很险呢。这个说也巧。我一个朋友刚刚他们从川藏线回来，然后他们那走了12天，然后那个所反馈的和他们看到他们发的这个微信，我觉得现在川藏线好走多了， 修的好多了， 修的好多了。那个时候是还是很危险的，这其实应该说那样。 嗯，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序言啊，就是黄宗英啊在07年写的序说。人怎么活也是一辈子，我没想到当年拍摄纪录片《森林女神》的摄影师黄辉，没摔死，没累死，没吓死的小伙子，竟在经历了万险完成该片的之后，自己硬是一次又一次的再去川藏线。10年啊，可怜巴巴的从数着底片拍的1000多张照片里选了又选，选出100多张，并深情的配以火辣辣、明白利落的文字，硬要出一本画册啊，一压黑。 是这个，应该说，黄宗英老师啊，当年其实他已经70多岁了， 嗯， 我们一起去的， 很厉害，70多岁。 他就是实际上不能是他的身体，其实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嗯， 而是他的毅力，他的精神。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第一次川藏线，是一个是那条路的艰险，还有一个这黄老师他的那种精神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嗯， 所以说那个正如同黄老师所讲的，当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的确是 除了塌方、泥石流，那个时候还有冰川。 嗯， 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个雪线已经上4000米以上了才能看到， 嗯、 甚至到5000米了。那个时候3000米就是雪线，也就是说上 94年的时候， 九四年的时候， 九四年 在海拔3000米的时候就一片白雪皑皑了，就是、嗯。所以在那个白雪覆盖下，底下的路你不知道是沟是坎儿，或者是暗河。所以当年也的确是冒着险阻，当年走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同事送我们的时候还叫风萧萧兮易水寒啊，类似有点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哎，那个当时你们也是第一个进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里边的摄制组吧？ 对， 全中国第一个。 那个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科学院宣布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是叫海拔落差是5000多米，是第世界第一大峡谷。 嗯， 那么宣布这个时候是我们开赴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峡谷，也就是说，当时认定它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时候，我们去的是第一个，就是国内的摄制组。 嗯，其实说句不太合适的话哈，就是那个地方里面其实是有村子的，是吧？可能村子了也就是几户人家。但是呢，可能近百年来啊，这么多的战争对他们都没有任何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那路真的是太难走了， 太荒， 基本上没有人过去，也没有人愿意去在那块儿什么还打个仗之类的。 的确是那样，因为那是一个应该说很原始状态的一个自然环境。 嗯， 因为那个你像我们走进去啊，当时就叫在一个川藏线有一个门巴族自治乡。那所谓的乡，其实就一个这个乡办公所在地，那么有几栋房子，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房子呢。还，然后我们就从那儿下了车，然后就是背着设备，背着行李，然后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给我们那个给背着设备，然后往里走。我们足足走了2天才走进去。 嗯， 因为那条路的确是因那个说路实际上。就是一个脚宽的路，那么有些地方甚至就得横着趴在山坡上，那么横着爬过去。 嗯， 就是简直就没有路，因为那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这个是山涧，是非常湍急的江水。而且呢，在那条路上呢，还有3种特可怕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内地看不到的，一个叫这个火麻，就一种植物，那个植物蹭在身上就跟风蛰一样，巨疼。 哦， 一种是这个叫草爬子，草爬子就是一透明的小虫子，它叮在身上之后，它往肉里钻。 哎呦， 还有一种叫旱蚂蟥，我们知道我们 旱蚂蟥听说过 是吧？有水里好那旱蚂蟥，它那个旱蚂蟥呢，所有的旱蚂蟥都在树叶上，一旦下雨之后，在树叶上立着，那么摇摇摆摆，只要有。就是有这个 生物 人过，有生物过，真是有生物过，连狗它都叮。就我们因为我们牵着小狗，那小狗都受不了， 而且都是往里边叮。 它叮上之后，那旱蚂蟥不是旱蚂蟥叮上之后就它你拽都拽不下来，它吸你的血。 对，就是吸血 啊，就吸血。然后那个我们一个同事在当时就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因为晚根都没感觉，第二天发现。脚底下跟乒乓球那么大一个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圆球， 天哪！ 就是从他那个脚腕那儿吸的血，吸了一夜， 哎、 吸成一个乒乓球那么大。 那还怎么走路啊？ 他不疼， 哦， 也不疼，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他恐怕说是后来说是他有那个他的那个吸盘上有一种麻醉剂，就盯上之后把你那块麻醉了，他就只管吸血，吸饱了之后。他吸饱之后，扑通，他自己掉下来了，就。 嗯，那之后人是有反应的呀。 人是有反应的，之后那人就开始那块开始肿痛。 嗯， 还是那样，所以就是在沿途那当中，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打上裹腿，打上绷带，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那个实际上那个我们的装备都是由民工那背的，但是我们还追不上，所以就在那儿的路上一走走2天，走进了这个雅鲁藏布江。 哎呀，所以这个黄宗英啊，黄老师也说了，说纪录片组啊，当时你们拍的是纪录片嘛？ 对。 森林女神是吧？ 嗯。 当时最危险的活是摄影师干的啊，也就是您干的。 是。 说您扛着25公斤的摄像机， 那时候摄像机真够沉的。 嗯，对，那一体机就比较大啊。 说顾不上脚底下坑坑洼洼，必须迅速的搜索追拍近景、中景、远景特写、活动静止、及时的对象。等大家归队帐篷睡下，还得回放检查白天所拍的所有东西，而且呢，您还兼着司机啊，还得早起，因为那时候别人也不敢开，只有您这个驾驶能力是别人都信任的，也是过硬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去过嘛，当然我没你们走那么深入哈，就相当于我们走到那个雅鲁藏布江拐弯的头，当然在那块可以看远处的金山嘛。 嗯，对。 所以呢，大客车在那边错车非常危险，真的 是。 我就看着呀，我觉得如果这个驾驶技术换一个稍微差点的，真有可能就摔到山涧里。它没有任何的栏杆啊！这话说，我是在六年前那时候路其实修的比你那时候已经强多了。 那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因为的确是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去，当时我们真是自己自驾车嘛，但是也有那个当时的有这个川藏兵站部给一个支援的老兵，老兵帮我们驾车，但是不能老让老兵开，他有疲劳的时候。 对， 然后可是我们一个摄制组其实就两个人，我和一个制片，我们俩有本儿，其实但是走那样的路，说实话平生还是第一次走那么险的路，也只能撞了点走，因为你没办法，就上那种路你上去了你就下不来，而且错车都没有可能，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因为当时那个实际摄像还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个，是那个三个人，三个摄像，但是的确开车就我是跟那个那个制片开车，但是对于那个悬崖峭壁啊，在那个我想我们现在去多的人或者看那个西藏藏东南地区或川藏线的人，那个恐怕那个能感受到，一边是峭壁那个悬崖，一边是万丈深渊。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能想到曾经有一次啊，正赶上一个塌方呢，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都堵到就是这个塌方这边走不过去了，那是刚进过金沙江，刚进这个西藏境内，一连堵了三天，过不去了之后呢，因为当时通讯还不太发达呢，没手机那时候，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约定的时间到哪儿汇合，所以你这个沿途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就怕你最后碰不上面了，就 对。 后来到第三天晚上，我们想，因为白天是不让过的，晚上我们想抢过去，因为趁着没人管的时候抢过去。然后我们当时是这个四辆吉普车和一辆这个东风卡车，那么四辆吉普车趁着晚上，然后因为这边已经堵了好多车了，好多人了，后来小车嘛，好在是越野车，就冲过去了。然后到我们那大车的时候，怎么也冲不过去了，因为的确是这边黑乎乎的，就听着淌那个江水声，那边稀里哗啦往下流石头。他最终说算了，别冒险了，就不走了，就没走。没走呢，就是我跟当时跟制片还有那个老丁司机，我们三个人，就他那车再往前走不了，往后走不了了，就在塌方那山根底下，就在那说咱就在这儿，就等到天亮吧。你想那实际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后半夜。就听着江水声，听着稀里哗啦的石头声， 挺害怕的吧？ 就你也走不了了，只能在那儿等着，最后等到天亮。等到天亮，的确一看更害怕了。这晚上看不见的时候好点，白天看就是一个碎石头，一个斜坡。我们就在那斜坡那儿停着呢，停着。这时候就想再冲过去，冲过去。后来好多当地的藏民都来帮忙啊，那个地方这是特别好，只要谁车出现问题，大家都来帮 。 因为你不帮，你走不了，别人谁都走不了。 对对， 所以都来帮，有电池就什么，就是那车就是怎么也爬不过去。后来最后那个所有的上来围了一圈的那个车，一圈人啊，几乎是连能抬带喊叫的什么，就把车生生的推了过去。 嚯！ 哎呦，那天晚上，后来过去之后，我们特别感谢那些藏民们，同时我们觉得真是从生死线上过来一样的感觉 啊，真是不太一样，真是不太一样。其实西藏呢有很多景色哈，刚才我们说的是比较险的，当然我们说的是危险的，其实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周边的景色， 那还是让我们非常敬畏的啊。 那真是真是 也一个是敬畏啊，因为我那次去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去了纳木错、扬州雍措、雅鲁藏布江拐弯、林芝，然后去了几个地方嘛，当然我们的都是景点儿，就第一个就是敬畏， 对， 就是人在那边真的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二个就是太美了， 对， 我觉得哇，这跟天地之间，跟这个大自然怎么就这么近的接触到了，就是可以触摸的感觉。 对， 您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除了刚才说那些感受啊，我刚才说这个也是非常深刻的吧。 的确，那个您刚说那几个地儿，的确都是这个所以藏东南和藏北就是最美的地方。这也都是神山神湖啊。 神山神湖。 说实话，就是我写的书里边写到了，那个后来我总结说，常言道说五岳回来不关山，黄山回来不关岳。后来我说走一趟川藏线哪都明去了，都能看到，真是神山神湖啊。然后森林密布，然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色彩，这个你看那个到春天的时候，满山沟的都是这个油菜花，金黄的油菜花，因为您刚才说了那边是蓝天白云，空气非常透亮，所有颜色都特别鲜艳。那边然后杏花桃花点缀其中，然后它的背后就是墨绿色的森林。你再往上看就是白雪皑皑的雪山，再往上看就是碧蓝的天空，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浓墨重彩的一幅画，这是，所以非常漂亮。而且呢，这个的确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这个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它的湖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藏民族他们的一种，就你讲的是一种对山和水的敬畏，他们都把它誉为一种神湖，都对它对这个湖对这个山甚至对树都有特别崇高的敬畏心。你看那个到那个实际上进藏东南第一个叫然物湖。然物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远看着浑浑的一白色的水，因为从它的路边过嘛，所以从它身边过嘛，就给人感觉是这真的里边肯定有水怪一样的那种感觉， 很神秘 啊，特神秘。然后到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后来我跟当地那个时候我们想特意的想进去看一次。后来当地的那个一个镇长说，你们要进想真看然物湖啊，必须得早晨去，而且必须得8点以前去。我说那好，你说几点我们就跟几点去，结果早上去6点我们就进了然物湖了。哎呀，的确是他说的非常有道理，那时候进的然物湖一片平静，静静的跟镜面似的。 你们怎么进去的？ 那个然湖那可以开车进去。 哦，开车进去。 那可以开车进去。就是平静的，真是就是这个水平如镜啊，真是在那体会到水平如镜，倒映着雪山，倒映着蓝天。那片湖水。然后呢你再放眼望去啊，往远处看啊，就中间一很截然的一条这个石坝，那是其实是自然形成的，坝那边就是一片白色，再往上走，后来那个镇长说前边就是冰川了。 哎呦， 那就是10000年冰川啊，一直在上面。那么它那个水呢，就是从冰川融化下来的水。 哦， 哎呀，你就站在那儿，就是有的时候你静静的站着，就跟你刚才那感觉是一样的，你就觉得你自己融化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这神奇的这样天地里， 真是这样。哎，您当时是开车逐渐上去的，所以没有什么高原反应是吧？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去西藏的一个应该说是经验或者体会吧。就是的确你开车往上走啊，它会逐渐的往上走，因为那个走川藏线一过这个新都桥到康定，那就开始上3000米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高原反应了。但是在这慢慢的过适应当中，其实是高原反应并不可怕，其实真是谁都能接受，只是呢可能反应强烈反应那个不强烈的问题。有大概有那么最多2-3天就能适应。适应之后，尽管你还喘气还有点憋气，但是已经没问题没事了。所以那么逐渐的上去，对一般人来说其实都还是都可以适应的。 那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注意不能感冒哈。 对， 一感冒就是非常危险了啊。 对， 这么多湖，您对哪个湖印象是最深刻的呀？其实它那很多湖， 很多湖，很多湖。这个说实话，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叫港朗 啊，港朗 朗湖，港朗、嗯、那个山岗的岗，港朗湖 是4000米海拔那个吗？ 没有，是在呢，就是那个在川藏线波密，离波密不远的地方，这一个港朗乡、 嗯， 从那个里边进去。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有印象，就是那个，我觉得这因为是年代比较久了。最早黄宗英老师写那个小木屋的时候，是我们那次去之前的10年。要说起来，这跨度10年一个跨度。 嗯，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小木屋就建在那港朗。 哦。 然后港朗里边有一片湖，湖不大，但是呢，几乎是没有人能进去的。 为什么呢？ 那个是一片原始次生林。密林里 哦， 因为第一不可能外人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 嗯， 第二呢那条路没有路， 嗯， 那个是我后来到10年之后到05年我再去时，我尝试着想驾车进去， 嗯， 但是呢那条路呢已经被车辙压得很深了，就那车就是压在车辙沟里头就架起来了， 哦， 然后旁边也没有路，就是那么一条车辙那么那条路，就是是进不去的，但是那里边。就如同刚才我描述的那样事儿，那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特浅的一层一个湖，然后那湖岸上呢是一片趴着地的一片金那个小黄花，因为还有水草，那里边有人放马， 啊， 远处有马在那吃草，啊，远远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水倒映的雪山那个之中还有马在吃草，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后边就是叫藏柏林，然后上边是雪山。然后因为它那有长就是那个平坦的一片其实是沙滩，就躺在那沙滩上，在那一四面啊都是森林环绕着。 哦，那你走进去的是吗？ 就是到了港朗乡之后就只能走进去了， 哦， 往里走又再走半天。 哦，还得走半天， 走半天才能走进走到那个， 但一般人可不知道，这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嘛， 嗯， 一般不知道。然后那个哎呦，这叫非常静谧的哎，一片湖水，那地儿，所以说就在西藏，尤其是在藏东南地区啊，我觉得，因为这个之所以就是当初那个高原生态学家，他是在考察那地方，就是他是最被誉为这个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后一片没有被考察过的这样一个叫他要考察这个生态多样性，就是那个非常丰富的一片那个一片地区。所以那里边，人烟稀少，然后这个就是植物茂密，而且呢，还有很多那个就是动物，飞禽，因为我们在那，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扎了帐篷，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满树的都是那种。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家里当宠物养那个大鹦鹉，就是真是一尺多长那样的大鹦鹉，满树的大鹦鹉在叽叽喳喳， 我的天 哪，就在那个密林里头，所以说它的自然生态非常好。 好，那有机会看一下黄辉老师这本书吧，《神秘川藏线》啊，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提示给大家，有很多经验给大家，当然了，更多的是关于灵魂的感悟。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跟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把阳光都装进口袋，让微风都跟我摇摆，车轮在公路上奔跑，您的头顶跟我问好，城市所有热爱，还有许多骄傲，忘掉所有烦恼，拥抱所有美好，高兴的时候输得更我少。

北京时间13点整。